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潘永祥。 时间是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潘永祥。潘永祥你好。 陆宇光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时间想同大家倾下这个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的先导计划。潘永祥，昨日政府就是公布了这个计划的先导计划的这个政策框架。其实就是讲的希望可以用多些市场的力量去帮手去兴建一些资助单位去到出售。就讲的话来紧那个发展模式会有两样，用地和发展模式会有两种。分别就是所谓公开招标的形式和私人土地的形式。公开招标的形式就是讲的是政府地，就是会拎出来去到给私人发展商去到投标去兴建出售资助单位。而另外私人土地的形式就将会是提供一些优惠地价的安排，去鼓励私人发展商就是申请改划他有的土地去到兴建这些资助单位。而在公开招标方面，政府已经率先找到两块地，咁就分别咧喺呢个东涌122区，即系讲紧咧就系东涌东啊，迎东村东北嘅一个地段啦。咁以及咧就系柴湾啊呢个嘅一个地段咧，系我嚟做呢个嘅私人兴建资助房屋嘅一啲嘅招标用地嘅。咁将会咧就喺今年年底，同埋咧就系出年年头咧，就会系推出呢啲地咧去到招标啦。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从个理念开始讲起先啦。即究竟点解政府要去到用私人嘅市场去到兴建呢啲资助房屋咧？嗱，而家香港已经有房委会啊、房协去到帮手去到兴建资助房屋，揾私人去到兴建有咩好处咧？ 嗱，当然咧，呢个就系用私人嗰个即系建屋嘅经验咧，同埋即系嗰个资源咧，因为毕竟咧，即系你房委会，即系如果你要即系全部去做嘅，咁佢。當然佢亦都要有一個即係招標，不過就係揾一個承建商啦。咁中間亦都要牽涉好多人手啦，包括職師啊、劃職啊咁樣，同埋地盤嗰方面嘅管理啊咁樣。咁仲要即係去一啲招標一啲承建商咁樣。咁所以變咗即係人手亦都有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運用一個即係私人市場。因为好多发展商，我哋好多发展商啦，香港都咁，而发展商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专家，亦都有好多团队。咁所以如果你俾块地，如果你话我十块地都系政府房委会自己起嘅，咁嘅时候咧，佢嘅时间可能会长好多吓，因为资源有限。咁嗱，如果话十块地里边分拆开啊，每个发展商都会做一两块咁样，咁嘅时候。變咗嗰個速度啊，同埋嗰個即係佢嗰個團隊啊嘅效率啊，一定會係快好多。咁變咗，如果我哋話要多啲單位落成咧，即係似乎咧揾呢個發展商去參與咧，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嗱，講下今次咧係政府推出呢個嘅私人興建資助房屋嘅政策框架啦。嗱，其實咧，其實嗰個售價方面啦，先講售價啦，即係可能各位市民、各位潛在嘅買家可能都會關注嘅售價咧，其實都會參考翻咧居屋以嚟啊，即係近期復售居屋以嚟嗰個嘅居屋嘅折扣率。咁講緊咧就係呢個私人興建資助房屋嘅固定。折扣率咧就系市价嘅35%，即系咧65折。咁而家嘅居屋啦吓，即系讲紧近年嘅居屋嘅折扣率咧，系讲紧系62折啦。咁其实都同咧系，即系所以话私人兴建资助房屋咧，就同居屋嘅折扣率咧就系相若嘅。咁而咧政府咧就对于呢啲嘅私人兴建资助房屋咧，都有一啲嘅限制或者系一啲参数需要去到符合嘅。咁包括咧嗰啲嘅单位咧，最低嘅实用面积要求咧，就要系。 26平方米，即大约是280平方尺。咁而呢就係呢个嘅有最少七成嘅单位嘅实用面积呢係唔細过 34.8 平方米，咁即係370几平方尺啦。咁至于呢就係呢个嘅讲緊呢就係一啲質素保证啊，即係个计划嘅详情啦。咁由于以往呢其实就政府都做过一啲嘅私人参建居屋嘅计划啦。今次呢个计划呢唔同嘅地方就係呢个发展商呢需要自己去到负责推售呢啲嘅资助房屋单位啦。政府或者係房委会呢係唔会向发展商呢係回购未卖出嘅单位㗎。咁呢个呢就可以让呢係发展商自行去到评估个风险。咁同埋咧就系都要确保个单位质素，同埋咧系要卖得晒嘅。咁而咧政府亦都系要求咧个发展商喺一定嘅时间之内咧，即系讲紧批准有关单位嘅售价之后咧，需要喺一个月之内咧就系一次过咁推出晒呢个项目里面嘅所有单位去到发售嘅。咁呢个亦都系避免咧发展商咧可以系囤地啦，同即系一啲私人项目咧系唔同嘅。咁至于咧就系政府亦都要求咧呢啲发展商喺呢个项目里面咧，系要做出自己嘅平整工作啦，以及系兴建咧系政府要求嘅福利同社区设施。咁虽然咧呢啲嘅设施咧就嘅成本啊，咁就可以从地价之中咧就扣除。咁至于咧按揭嘅安排啦，可能买家都会关注啦。嗱，今次咧因为由于呢啲项目咧个定价都系一啲嘅私人发展项目，咁所以咧其实发展商咧就可以系自行向呢啲准买家去提供按揭安排啊。咁啊，但系咧就政府其实而家都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倾紧，可唔可以为呢个私人嘅先导计划咧，去到做一啲嘅按揭保险咧咁。嗱，潘永祥就讲咗一次过讲咗好多啦，嗰个售价啊，或者系嗰个要求啊，都好好同而家做紧嘅居屋咧系类似，不过咧就系一个私人嘅参建。头先都讲过啦，其实政府都喺1978年咧，咁就系推出过一个私人参建居屋计划啊。咁佢分别就在于今次嘅计划咧，就系房委会唔再有一个回购嘅安排啦。咁你觉得又对于确保呢个楼宇质素啊，或者嗰个私人发展商个风险嘅评估承担嚟讲，又有咩分别咧？ 个分别系有嘅，因为其实咧，即系过往咧，其实政府都有揾啲私人啦，即系发展商啦，或者承建商咧，即系落标嘅，咁就佢哋叫私人参建嘅居屋啦。咁当时嘅做法就系佢哋即系差唔多就话咧，以一个即系担保价咧去收即系嗰个单位。咁当然啦，去卖都系卖俾即系普通居屋嘅申请人嘅，咁就只不过嗰个价钱咧就由房委会去定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喺嗰个发展商嚟讲咧，佢个质素咧，即系因为你已经系担保，佢一定会帮你买啊嘛。咁只不过就佢当然买嘅时候，佢唔系真系直接买咧，而系话咧佢系叫推荐一啲居屋申请人去帮嗰个发展商去买啦咁样。咁所以变咗佢唔惊啊，即系变咗就算我做得好，你又会推荐啲人嚟认购咁样。咁所以变咗个质素咧就会差好多啦。咁当时咧，亦都冇一个独立嘅即系验收嘅，即系或者一个即系质素嘅保证啦，咁样。咁所以最后咧都取消咗，全部都由房委会自己做翻咁样。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又点样睇今次政府将会推出呢个嘅私人兴建资助房屋嘅计划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潘永祥呢个时间就请嚟一啲嘉宾同我哋讨论下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嘅委员梁文广议员啦。梁文广你好， 系梁文广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我哋都提出咧，就系节目开初啦，都讲到话呢次嘅私人兴建嘅资助房屋同居屋有咩分别啊？嗱，你自己就喺房委会入边啦，咁其实你又觉得系咪都好需要？即系因为譬如房委会未能够承担晒啲资助房屋嘅兴建，好需要有私人嘅发展商去到参与咧？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即係數據啦，其實過去幾年即係由居屋重新即係銷售開始啦，到綠置居嘅恆常化等等，其實房委會咧喺過去一段時間每年咧都要起超過10,000間呢啲出售資助房屋，咁其實大家都了解嘅，每年嘅起樓嘅數量都係大概係10,000到30,000間不等啦，即係公營房屋裏面，咁你如果睇到如果出售資助房屋佔咗一個數量都唔少，咁對於房委 會之前一路以嚟建屋壓力咧，其實都係存在嘅。咁既然我哋而家都希望可以係將相關嘅一啲即係壓力可以分擔翻出去俾私人參與嘅話咧，的確房委會係可以將佢嘅即係主要嘅能量咧都放曬喺興建出租公屋上邊。咁一個對於喺未來為即係要喺未來十年，即係講緊起36万间即係整體公營房屋單位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喺出租公屋嗰度咧，基本上真係我哋睇到係一定唔遲得，亦都真係一定要係如期。咁樣去做先至可以應付到喺未來嘅嗰個輪候冊嗰個需要，咁所以房委會係要有呢個咁樣嘅安排去幫佢哋舒緩起樓嘅壓力咯。 嗯，咁但係個關鍵就在於咧，究竟呢個計劃對於私人發展商嚟講有幾吸引，佢哋會幾樂意幾多發展商會參與去到興建資助房屋，咁先至可以咧幫到手去到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啊嘛。 係，冇錯。 嗱，你覺得個吸引力有幾大咧？ 我諗個吸引力呢，因為今次樂建居呢個計劃其實有兩部分嘅，一個部分呢就係政府會攞地出嚟俾大家投標啦，呢個第一部分，而第二個部分呢就係私人亦都可以係即係話我申請我將我土地下去例如改劃去興建呢個出售資助房屋。我諗喺頭先你提到嗰個吸引力嗰部分，你一定係擺喺私人即係改劃嗰部分㗎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嘅，而家喺即係新界可能有部分嘅一啲發展商，佢哋擁有一啲農地，如果佢純粹要將佢改劃興依住宅嘅話咧，其實補嘅地價其實都相當之高。咁如果佢哋改變一下，佢唔係純粹一個即係普通嘅私人住宅啦，而係改成出售資助房嘅話咧，喺今次嗰、那個計劃裏面都提到，住宅部分其實只需要係用即係1/3嘅優惠地價就可以係即係去做呢件事。咁即係話佢喺住宅嗰部分咧，其實佢要補嘅地價咧就會少好多。咁呢一樣我相信就係一個即係最大對於即係發展商量最大嘅一個吸引力嚟㗎啦。 啊，梁文講啊，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嗱，佢而家住宅嗰部分咧，咁佢嗰個折讓咧就係即係35% 啦。咁即係話只需要俾嗰個市價65，咁即係話咧嗰個佢收到嘅錢都唔少啦。第時如果係嗰個補地價方面，咁但係點解佢嗰個補地價只係需要俾1/3？係咪主要嘅理由都係希望即係增加個吸引力，咁令到發展商攞多啲農地出嚟去申請補地價咧？ 我諗當然其中一點就希望即係多啲發展商會參與，係將佢唔同即係地點嘅一啲而家可能閒置嘅土地轉成為即係住宅地而去起出售資助房，呢個係其中一點啦。另外我諗喺個優惠地價嗰部分咧，當然其中一樣都係整體出售資助房而家現時喺其他機構包括係房協佢起嘅出售資助房咧，佢都係用緊呢個1/3嘅優惠地價去做嘅。咁我諗呢個對於個整體政策嘅嗰、那個即係叫歸一啦、歸一性啦。咁其實都係好重要，即係話俾你聽，其實整體呢啲都係政府認同嘅出售資助房屋嚟㗎啦，即係冇話邊個大邊個細，咁呢個係喺政策上面嘅一個統一性咯。 咁但係梁文講啊，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新界嗰啲農地咧，如果佢想話即係做住宅咧，咁當然係補地價係其中一個要即係好多時係爭持好耐啦，因為政府又話即係個可能補地價金額好高，發展商又可能話高得滯咁樣。咁但係另一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咧就係即係嗰個土地啊，比如話要申請城規改用途啊，同埋嗰度交通配套啊，或者啲技術嘅評估啊咁樣。咁呢啲好多時咧都要政府咧好大嘅即係動力去幫手嘅。咁但係過往就如果純粹係起嚟私人發展咁樣，一般嚟講政府都唔會有咩主動去幫一啲發展商去做一啲咁嘅基礎設施啦，好多時都要由發展商去自己做。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呢啲咁嘅即係我哋所謂嘅即係發展商去做呢啲咁嘅資助房屋，咁知唔知道政府會唔會喺呢方面咧都會幫一把力咁樣，令到多啲原本係唔係咁容易變做熟地啊，可以我哋發展嘅地咧，可以咧即係多啲能夠即係起到一啲住宅嘅資助房屋咧？ 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即係討論裏面係要諗埋嘅，因為原因喺過去做啲政府大型嘅規劃裏面呢，其實如果你睇返啲規劃大綱圖呢，成日都會見到裏面有啲舊舊白色圈圈圈圈，就唔係嗰個地方唔發展，而係佢一啲可能係私人擁有嘅一啲土地，佢可能喺個即係規劃裏面未可以 涉及到。而今次呢個計劃好有一個誘因咧，就係個相關嘅私人持有嘅呢啲土地可以拎出嚟，就係去做埋呢個出售資助房屋。咁既然我哋都講係一個政府整體規劃發展裏面要做嘅，咁呢個我反而就唔擔心喺周邊嘅一啲包括道路網絡啊，或者係整體嗰個區域嘅嗰、那個即係策劃上面係會變成好似係嗰嚿地自己做啦，其他嘢就政府另外做啦。反而就唔會，因為就係睇到未來好多即係新發展區，特別好似北部都會區呢啲咧，其實都係會做整體政府係會做曬整體嘅規劃噶嘛。咁所以只不過裏面而家就係補充翻一啲私人擁有，但係而家可能佢係其他嘅，唔一定係農地啦，可能其他嘅即係土地用途嘅，佢點樣可以吸引佢改劃成為住宅地，喺呢部分可以補足埋而家頭先你提到嘅嗰個不足啫。 啊，仲有梁文講啊，因為而家如果譬如政府嘅地咧，即係拎出嚟招標咧，咁以前咧都有一啲私人參與居屋嘅計劃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就房委會咧就即係保底啦，即係佢一定係會買噶嘛，即係因為拎出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啲發展商咧就即係覺得好似我即係質量點樣，你都會幫我買啦。咁但係雖然今次咧就係發展商自己拎出嚟買啦，咁但係因為都有35% 嘅即係折讓嘛。咁如果一般嚟講，如果居屋嗰、那個即係認購都超額，可能即係好多倍嘅，我相信如果折扣差唔多嘅時候咧，市民咧亦都會好向往去買啦。咁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個擔心，即係發展商覺得哇，我有35% 嘅折扣，一定好多好多買家噶啦。咁所以比較質量，佢都唔會好似私樓咁樣，即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保證咧。 喺今次呢個計劃裏面，其實政府都容許發展商可以就住即係嗰個用料啦、質素啦、即係裝修啦，甚至嗰個屋苑嘅個設施上面可以有自己自由發揮空間啦。咁但我相信市民咧買樓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嚟嘅，佢哋就即係唔會覺得喂嗰座樓質素差，政府又唔包底，咁佢都會中個頭落去。我相信即係買樓咧就冇咁樣嘅，即係咁重大決定，冇咁大意嘅件事。咁所以個重點都係在於政府喺未來即係批出相關嘅標嘅時候咧，點樣去制定嗰、那個即係驗樓標準？即係一個驗樓標準要公眾都要接受，而發展商又可以圍到皮，當然都好重要啦。咁另一方面，亦都喺今次嘅計劃亦都有一個要要求發展商係用一個即係獨立人士去做驗收嘅呢一個標準。咁我谂呢两样加埋咧，应该就可以确保翻一个基本嘅质素，甚至可以有令到发展商可以谂多啲心思喺个预设计啊，同埋个屋苑设施上边去吸引即系买家去购买呢啲出售资助房屋咯。 OK， 好，唔该晒梁文广，多谢你啊。 多谢你。 系梁文广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咁啊，潘永祥啊，头先佢都讲到啦。咁其实就系都希望咧，就系政府都讲到啦，政府希望咧啲私人发展商咧喺兴建呢啲嘅资助房屋嘅时候咧，可以发挥创意啦。咁譬如喺啲嘅室内设计啊、厨厕嘅设计上面咧，都可以利用嗰个嘅即系譬如3%嘅一个折扣嘅差额咧，去到做多啲嘢咧，去到俾到市民咧多啲出售房屋嘅一啲设计嘅选择啦，大家点睇呢个计划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访华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两人宣布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巴斯是应习近平邀请，昨日起1年4日国事访问中国，已是他第5次访华。习近平较早时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在北京和陪同阿巴斯访华的巴勒斯坦外长马勒基会谈，提到中方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支持和谈正确方向，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城规会继续就粉岭高尔夫球场计划兴建公营房屋用地举行聆听会，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第一集的嘉宾，现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这个王储啊，他有很多鸿图大计，跟科技都有关系。我就被人拉咗入去咧，做去咗嗰啲 committee 啊、board 啊嗰啲咁嘅。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嘅杨远，佢九岁嘅仔望望喺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系点解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妈妈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已于2023年5月1日生效。 言不自由，其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尋日政府就公布咗呢個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嘅政策框架啦。咁呢個計劃都有個名，潘永祥叫做樂建居啦。咁當然就顧名思義，就係希望市民可以安居樂業啦。咁但係即都睇翻一啲嘅詳情，頭先都有講過少少嘅。咁講緊嗰個售價咧，就係市價嘅六五折啦。咁啊，適合或者合資格買嘅居民買家咧嚇，咁就都同咧係居屋而家嘅政策啦，同埋資格咧係相若嘅。咁而咧個按揭咧就係發展商去到自行安排啦。咁而政府咧亦都係同緊按揭證券公司傾緊呢個嘅按揭保險嘅可行性嘅嚇。咁究竟啊呢個嘅計劃啊，頭先亦都講啦，對於發展商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咁包括咧就係其實有一啲嘅優惠安排啦，即包括咧就講緊佢如果用私人地去到改劃嘅話咧，有一個三分一地價嘅一個優惠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讲紧咧系房委会唔再包底啦，发展商咧亦都需要咧喺一个月啊，即系嘅批准咗之后一个月内咧就一次过推出所有嘅单位咧去到发售嘅。咁对于发展商嚟讲，又系一个点样嘅一个安排咧？嗱，电话旁边咧啊，我哋继续都呼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呢个时间都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同你倾下啦，潘永祥。电话旁边有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嘅秘书长龙。龙汉彪啊，龙汉彪你好， 系龙汉彪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哋有觉得发展商嚟讲啦吓，咁啊呢个计划对于发展商嚟讲有冇吸引力？佢哋会唔会积极咁去参与咧？ 吸引力咧就系一定有嘅，因为系发展商就好灵活嘅，咁任何嘅商机咧，佢哋都会系去评估啦。咁啊，刚才你都讲过系即系嗰个系地价方面是会有优惠咁，但是即其实那个优惠呢，即所谓是即三分之一的是价钱啦，就是即得返出来的，你到是即他起好了的楼呢，就会是即要是打一个是六五折落去的。咁所以呢，那个亦都不可以讲话是怎样的优惠啦。咁但是即畢竟啦，就係即係任何嘅係可以係即係起到樓嘅，可以係即係提供到係住宅單位去解決香港嘅係居住房屋問題嘅發展商都樂意做嘅。咁但係當然係要計條數，係即係可唔可以係即係可行啦。 咁啊，即係初步我嘅評估就係咁樣啦。 嗱，其實政府都有提到咧，今次都係希望釋放到一啲嘅私人地方出嚟做資助房屋啦嚇。嗱，咁講緊嘅就係話，而家發展商手上面都有1000公頃嘅一個新界農地咧，係有潛力咧可以釋放出嚟嘅。嗱，而家呢啲發展商所擁有嘅地咧，其實有幾個選擇，佢可以自己做啦，可以自己發展一個私人項目啦，亦都可以咧就參與之前政府推出嘅土地共享計劃啦，以及而家咧就係講緊政府咧，亦都係有一個嘅私人興建資助房屋嘅一個先導計劃。你覺得三樣嘢嚟講，即係你覺得發展商會用乜嘢地嚇，或者會唔會選擇去到做呢個樂建居嘅咧？ 我睇就即係會係視乎係即係個別嘅係發展商佢自己係點樣去計嗰條數啦。剛才你講過幾個選擇都係可行嘅。咁而係即係呢一個係樂建居係有而家政府係即係做出嚟呢啲嘅係即係標準啦。咁我睇都一定會係有發展商去試下嘅嚇。 啊，罗汉彪啊，我想问咧，即系嗱，因为反商啲土地咧都有唔同嘅地点啦，有啲可能咧就要一段时间去城规会申请啊，有啲可能咧就喺都已经成熟噶啦，可以发展噶啦咁样，咁有啲可能要政府帮手啦咁样，咁你会觉得咧，即系边一啲类型嘅土地咧较为即系反商会倾向于即系会申请乐建居呢一个？即系学去补地价，即系用三分一嘅价钱咁样咧。 嗱，我就阿潘永祥，我就觉得系因为佢依家系嗰个都未曾系好详细去讲，但系我相信啦吓，即系若果嗰啲地系需要系即系更改用途嘅啦，啊，无论你系即系外嚟发展，系即系私楼或者系做呢一个嘅系乐建居咧，都一样要经过嗰个嘅系改划嘅城规嘅程序，咁所以咧就系即系。是真的要睇睇啦嚇，係啊，即係每一個係即係擁有係即係呢啲土地嘅係公司或者係人咧，佢係即係有啲乜嘢嘅計劃啦。咁啊，就好難講話係即係邊一樣嘢佢會係愛嚟做嘅。咁但係就係即係另外佢而家係有一個係即係話將會係有三幅嘅土地攞出嚟係做呢一個嘅先導計劃嘅。咁係亦都係透過嗰個係即係正常嘅係即係標頭去做嘅，就只不過話係個係。地政總署去計嗰個係即係底價嘅時候，佢會係考慮埋係嗰個起好咗嘅係即係物業係有6-5折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行嘅，不過就真係要睇睇係每一間公司佢自己去點樣去計條數啦。 啊，咁另外阿羅漢彪話，嗱過往咧，你都知道啊，即係發展商有時傾補地價咧，好漫長嘅，即係有陣時因為地政署咧，可能佢估得即係好高咗咁樣，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再同地政署傾可唔可以減個地價啦咁樣，咁我哋一傾可能1年2年咁樣，咁嗱，如果有咗依一個即係樂建居個計劃。咁你覺得即係會唔會即係，既然發展商話，既然我補地價可能用三分一，與其咧同政府糾纏喺嗰個補地價，不如如果覺得啊三分一都有吸引性，咁不如就用依一個三分一嘅補地價，咁就去做依個樂建居咁樣，咁會唔會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同埋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加快咗咧，即係發展商去開發嗰啲農地嗰個速度咧？ 我唔排除有呢種嘅可能性嘅，潘永祥就係即係真係你所講嘅係去補地價咧，係一個即係好漫長嘅過程。咁不過就係即係你都知喺嗰個係即係所謂係即係新發展區裏邊咧個 NDA 啦，咁就有一啲嘅係有啲嘅係即係標準地價啦， 標準地價 又即係有所幫助啦。咁係啦，咁即係所有嘅係措施，若果能夠係加快嗰個係即係發展嘅流程嘅， 咁吓、啊，发展商都一定会系愿意去探讨嘅。 系，龙汉边又想问一下咧，今次呢个销售安排，发展商又会点样提呢？因为政府系要求咧，系喺政府批准咗有关单位嘅售价之后咧，需要喺一个月之内咧，系一次过推出呢个项目里面所有单位去到发售噶。咁如果卖唔晒嘅单位咧，系房委会亦都唔会回购啦。咁而咧就系呢啲卖唔晒嘅单位咧，一系就发展商自己补地价，就自己喺自由市场嗰度用自己即系市价去冇卖。又或者咧，就系要用一个即系一个新嘅一个定价吓，就再次推出一个销售计划，咁就令到其实发展商嗰个嘅销售会唔会都有啲风险，同埋冇咁有弹性咧？ 嗱，呢个就系即系一个新生事物啦。我讲嘅新生事物就系呢种买楼嘅方式啦。咁嗰、那个系即系私人参建系即系居屋就唔系新嘅，即系以前佢就 PSPS。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呢个新嘅销售手法啦。咁即系当然嗰个系风险可能系有啲即系未曾系以前系未曾经历过嘅，咁所以我讲话即系每一个发展商都会系去系评估佢嗰个系嗰、那个即系整体嘅系可行性，然后先正系会参与或者系唔参与啦。咁但系咧就系、是、我睇就係即係多數嘅發展商啦，都係會係好靈活嘅。就只不過咧喺嗰個即係定價方面嚟講咧，因為係有咗呢一種嘅係即係六五折嘅限制啦，咁嗰個會係即係需要係即係小心一啲咯。就唔係好似係普通嘅私樓咁，你可以係即係嚇去衡量嗰、那個即係、就是、市場嘅係即係以往係即係用開嘅係即係營銷嘅手法咧，可能係即係推呢啲樓嘅時候咧，要嚇有啲係即係新啲嘅靈活啲嘅係方式去做啦。 嗯，嗱，仲有咧就係關於按揭嘅安排啦。咁由於呢個項目咧就同居屋唔同啦，咁呢個嘅依家咧就係政府話係發展商自行同呢個買家咧喺度處理呢個按揭嘅安排啦。咁雖然咧都同緊按揭證券公司傾緊，咁但係咧就係買家其實都係要過壓力測試嘅。你點樣睇呢啲嘅按揭嘅安排對於買家嘅吸引力咧？同埋，即系发展商会点样去同佢做按揭安排咧？会俾到几多几多成嘅按揭俾啲买家咧？ 最好就系即系嗰个按揭证券公司可以提供到系按揭保险啦。咁呢个系即系较为系即系理想嘅做法啦。咁但系咧就系即系现时嚟讲咧，啲发展商都有提供一啲系即系佢哋自己嘅系即系按揭安排嘅系一样系有嘅。咁但系就即系唔系话系佢哋嘅系正常嘅业务嚟啦。咁至于话系因为都仲系即系新生事物啦，我相信系即系房屋局会系即系。會係一路係即係檢討，即係呢個計劃嘅。咁、 okay. 即係因為個目的其實係即係做呢一樣嘢出嚟係要即係嗰個政策目的就係、是、係、利用一個係即係私人市場咧，可以係去喺個力量可以係即係幫到政府係即係提供呢啲係即係資助嘅出售房屋嘅供應啊嘛。咁、若果能若果係即係推咗出嚟，發覺下有啲地方係即係可以。是可以改善的，可以令它运作是更加好的，那我相信即房屋局一样会是一定会是去做的。 OK， 好，麻烦龙汉彪，多谢你。龙汉彪就是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拍拖英文点样讲？有好多个讲法嘅。第一个讲法咧就系 dating 咧，当然，譬如话佢哋拍拖拍咗一年啦，你可以话 they've been dating for a year, they've been dating for a year。另外一个讲法咧都好常见嘅咧就系 to see, s e e 睇，你可以话 they've been seeing each other for more than a year. They've been seeing each other for more than a year. 就係佢哋兩個咧拍拖都拍咗超過一年啦。仲有一個講法咧，就係 to go out with somebody. 例句 ，He's going out with her. He's going out with her. 就係佢同佢咧就拍緊拖啦。或者 they've been going out for more than a year. 佢哋兩個咧拍拖拍咗超過一年咧，亦都係。好啦，咁啊，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私人興建資助房屋，即係樂建居嘅先導計劃啊！咁我哋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尹先生喺度，尹生你好， 尹生你好， 係尹生，係尹生，請講， 係你好。嗱，其實講開就話嗰、那個而家頭先即係尋日公布嗰、那個。私人參建起樓的問題啦，咁其實不如咁啦，好似以前七幾年啊、八幾年起樓咁樣，起大部分嘅樓都係冇乜呢個裝飾㗎啦，純粹係就咁樣外皮外牆或者砌紙皮石啊，跟住內籠嘅膠間幾間房俾你，連家私電器都冇嘅，咁咪會慳啲成本咯。橫掂都係資助房屋㗎啦。點解唔將呢啲簡化呢？ 嗯， 因為其實呢樣嘢去簡化咗佢，你成本輕咗，咪自自然然，我哋咪能夠買到樓咯。 嗯， 呢樣嘢真係好實際噶，唔需要搞到話又話玻璃幕牆又咩噶。而家起樓好簡單，好似走翻去以前嗰啲咁嘅年代，以前最早期我老豆我媽子買樓嗰時候都係買層樓翻嚟自己裝修嘅啫嘛。咁點解唔搞到咁簡單呢？係要搞到複雜。 OK， 好多謝曬尹生嚇。咁可能都譬如話以呢個嘅項目為例啦，講緊嘅就係六五折啦。咁都期望咧，其實發展商對於廚廁嘅設計咧，都可以發揮創意嘅。咁頭先尹生同講嘅話，如果啊再清水啲，會唔會可以再售價再平啲咧？即係讓更加多嘅市民負擔得起咧嚇。 呢、這個都係嘅。其實咧，而家政府買啲居屋咧。真係都好清水嘅，即係連嗰啲房啊，即係間隔都冇噶啦，即係你淨翻到去咧，你自己去間嘅啫，咁、所以變咗都的確個即係見基於好多時啲買家買咗之後又要拆啊，又抌啊，即係好多浪費啊咁嚇。 跟住落嚟，我哋都請嚟一位嘅市場分析人士啦。電話旁邊有來方嘅董事，亦都係佢哋嘅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主管黃少琪啊。黃少琪你好， 黃少琪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hello。 嗱，先講下今次政府推出嚟要招標嘅兩幅地先啦，分別就係東涌122區，即係講緊瀛東村以東啦，係一個新嘅填海用地啦，以及咧就係柴灣長民道地皮啊，即係鄰近住康翠台嘅一幅，即係都係斜坡未平整嘅地。兩幅咧就係如果落嚟招標做資助房屋嘅話，你覺得吸引力有幾大，同埋會起出啲咩樓出嚟咧？你預計？ 嗱，咁睇翻今次嗰兩個，首先推出嚟，即係我哋知道個地塊嘅位置先啦。咁兩個地塊其實個情況就有啲唔一樣嘅。咁柴灣嗰個相信就會吸引力就會大啲啦，個市場度，因為始終柴灣係港島區同埋一個比較即係已經發展咗好耐嘅區域啦。咁東涌嗰個就係一個新區嚟嘅。咁有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啦。咁對於發展商嚟講，一個新區無論發展咩唔同嘅發展都有不確定性㗎啦。咁呢樣嘢我覺得會直接影響到嗰個項目之後喺個市場度受唔受歡迎嘅。咁同埋港島區，我哋講緊一般嚟講住宅都會係比較受歡迎，因為始終個供應量都係比較少㗎啦。咁始終柴灣嗰個就會有優勢嘅，東涌嗰個就可能會有一啲不確定性喺度嘅。 嗯。咁啊，黄少琪啊，即系如果听咁讲咧，即系因为你知咧，好多时地点就反映出，即系个楼价就反映出个地点啦，或者地价都系啦。咁嘅时候，如果听咁讲，即系会唔会即系第时政府即系招标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即系东涌块地就可能会相对会即系低好多咧？ 我谂要视乎翻嗱，因为嗰个大家两块地嗰个发展 個指標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柴灣個相信個規模會比較細啲啦。尋日政府公布柴灣個應該係可以興建大概700個單位左右嘅。咁而東涌個就1600個單位啦。咁你個地塊如果個規模大啲，就相信係會有配套啦。咁亦都容易啲財展嘅。咁相信柴灣嗰個就有一個優勢，就係始終佢個地點，但係佢個唔好處咧，就係相信個規模就相對比較細。咁所以兩個地塊嗰個地價就會唔同嘅。咁但係相信嚟講，柴灣嗰個地價就會比東涌嗰個高嘅。 係。咁另外咧，另一種咧，即係落置居咧，就係發展商自己呢啲農地出嚟啦。咁不過就要補地價咁樣。咁就過往即係如果係賣俾私人市場，就即係補足即係8%地價。咁當然啦，佢出嚟都係用市價買啦。咁但係如果今次嗰、那個樂建居，佢嗰個折讓咧只係35%，咁但係補地價咧就可以慳翻2%。咁會唔會有個情況就將來咧反商既然慳咁多地價，而我折讓咧即係賣出去咧只係35%，咁所以有好大誘因就話，不如我唔會補足地價，我嚟做私人發展啦，不如咧就全部都我嚟做咗樂建居，會唔會有咩趨勢咧？ 我諗又未必係，因為嗱，雖然今次我哋樂建居見到係你個補地價嗰度可以平咗2%啦，咁、但係如果同一般嘅居屋相比，佢個成本其實係高好多嘅，因為佢唔會係以一個清水樓嘅形式去交付啦。咁、個交付嘅形式叫做個品質，其實都已經接近一個私樓嘅品質嚟㗎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個成本、個建築成本係會高翻好多。咁此消彼長嗰度加起嚟，未必係真係好著數嘅。即係如果同一般嗰啲居屋去相比啦，咁發展商如果譬如講翻話自己私人地拎出嚟做補地價嗰啲，咁現時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佢本身個地塊係規劃咗我係做私人住宅嘅話咧，相信佢唔係太大有因會改造呢一類型嘅樂建居嘅，因為始終樂建居有一個問題就係、佢依然係會好似居屋咁有一啲限制啦，例如轉手喺個自由市場度轉手嗰個時間同埋嗰個限制，同埋合資格人士嗰個市場其實係比如果私樓嚟計係細好多嘅，因為始終佢有嗰個收入嗰個門檻嘅限制啦。所以如果譬如發展商佢自己的地出嚟，相信佢唔係太大有因會改變做樂建居嘅。 嗯，头先你都讲到话咧，就系呢啲乐建居嘅建筑成本可能咧都会比即系居屋去到高啦。咁所以其实如果话系6-5折嘅售价嘅话，咁其实得出嚟嗰、那个真正嘅售价，其实就系咪真系仲接近居屋同居屋相约咧？ 会比居屋略高少少噶啦，因为我哋睇翻居屋现时嗰个折扣大概系我谂6折至6.2折左右啦，咁但系而家乐建居就政府讲话6-5折，咁但系嗱呢方面虽然系折少啲啦，你个楼价可能贵多几个 percent， 咁但系发展商又要负责去，因为始终冇个政府方面去做包底啦，咁销售方面可能要用多啲资源去做个销售，所以嗰个成本相对嚟讲系高啲嘅。 Okay, 如果你话计出嚟，应该未同居屋嗰个叫做成本会争好远。 OK， 好，时间关系，同黄少琪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咁听一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以及汽车着火报告啦。喺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跟蝴蝶谷道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过咗风力楼，同埋龙悦道近歌和老街。另外啦，喺龙悦道有汽车着火事故，龙悦道近住李郑屋村呢一段咧，去九龙塘方向系全线封闭噶，去深水埗方向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呢一带咧比较挤塞噶。揸车朋友请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潘永祥在这里。潘永祥，我们这个时间继续讲一下，就是政府将会为建造业和运输业就是推出这个的输入劳工计划，以及呢现行的补充劳工计划也都会是优化的。潘永祥，咁都可以话呢是近期各行各业都在度讲緊话人手短缺的问题啦。昨日政府就话呢是特首同行政会议就通过呢，就是为建造业同埋运输业推行呢个嘅输入劳工计划啦。咁讲緊呢就是呢个嘅行业输入计划呢是会有配额嘅，咁总共20,000个。建造业呢就是占咗12,000个，运输业界呢就是占咗8,000个。当中呢航空业占咗6,300个，咁而公共小巴同埋客车行业咧就占咗1,700个噶。咁至于咧就系讲紧补充劳工计划咧，咁其实而家都有一个咁样嘅计划啦。不过咧现行嘅计划之下咧，有26个嘅职位类别系唔可以输入劳工嘅规定噶。咁今次咧嘅公布咧，亦都讲紧话呢个嘅规定咧系暂停执行。换言之咧，即系呢26个嘅职业类别咧系可以咧系申请补充劳工，即系输入劳工啦。咁潘永祥点样睇呢件事呢？因为都其实当然啦，即系好多行业都喺度讲紧人手短缺啦。咁但系即系呢一啲嘅放宽同埋呢一啲嘅输入嘅计划，都令到咧就劳工界好多嘅关注。咁究竟呢个嘅即系虽则咧就系政府都强调呢个咧就只系一个短期过渡，并非永久嘅一个计划。咁但系咧就冇讲到咧呢啲计划咧系会维持到几时吓？咁究竟呢啲嘅即系当如果即系香港嘅人手短缺未能够短期之内解决嘅话，呢啲嘅计划会唔会系长期咁去进行呢？ 嗱，当然啦，即系系咪长期咁嚟一个问题咧，都系劳工界会担心啦。咁另一个担心，佢哋可能就一路都话，其实好多行业咧系咪真系人手短缺咧？亦或可能即系嗰个薪金啊，或者就似乎有啲福利啊，或者工作嘅环境啊，系咪即系冇适当嘅改善？咁而從而咧，即係有好多勞動力咧，都唔投去嗰度。咁如果呢啲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情況改善，係咪又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去加入呢啲咁嘅所謂勞工短缺嘅行業咧？咁樣咁亦都有啲勞工界擔心就話，如果你一旦你用呢個方法輸入咗啦，咁係咪即係引申到咧，即係話佢哋嗰個工作環境啊、薪金咧，就長時間都唔會得到改善咧？咁樣 嗱，其实咧呢啲嘅计划咧都系需要有一啲嘅限制嘅，或者系对于雇主有啲嘅规定嘅。例如话咧，佢俾呢啲嘅输入劳工嘅工资咧，就唔能够少过呢个相关职位喺香港每个月嘅工资中位数，即系嗰个嘅俾到呢啲输入劳工嘅工资唔可以太低啦，要符合翻香港嘅工资水平啦。咁而咧就系其实亦都系要咧系提交过往系喺本地招聘过嘅一啲证明啊，即系讲紧就系喺香港真系请唔到人，先至要向咧当局去到申请，去到输入劳工噶。咁而咧今次亦都系讲紧咧系政府呢啲雇主吓，雇主咧亦都需要咧系为一啲输入嘅劳工咧去到安排喺香港境内嘅住宿啦，又或者喺内地咧为呢啲输入劳工咧系提供住宿啦等等嘅。咁同埋咧就系都讲紧啦吓，咁亦都有一个嘅人手嘅比例啦吓，讲紧嘅就系咧一名嘅输入劳工要对翻2名嘅全职本地员工吓，咁就唔可以成间公司都系输入劳工咧，咁就系唔得嘅，有一个人手嘅比例噶。咁而咧，其实同以往嘅计划一样啦，雇主喺输入呢啲劳工嘅时候咧，都要签订咧标准嘅合约，同埋咧亦都系要缴付雇员再培训嘅征款啊。讲紧嘅咧就系每名嘅输入劳工咧就系每个月400蚊，咁再乘翻咧就系佢咧就系嚟香港工作嘅月数啦咁。咁所以咧，其實雇主都要繼續係遵守翻呢啲嘅規定嘅。咁但係好多勞工界就去到關注啦。啊，其實雇主會唔會就會比較都傾向去到依賴呢啲嘅輸入勞工，而唔再喺本地培訓或者本地去到聘用咧？咁 咁因為即係其實佢哋都好希望咧，可以改善呢啲員工喺本地嘅一啲職位嘅啲待遇啦。咁變咗咧，就係希望可以吸引到咧，就係本地嘅新人入行啦。咁但係如果就係佢哋容許喺即係現行嘅狀態、現行嘅水平底下輸入勞工嘅話，咁變相咧就係可能冇一個誘因咧去到改善呢啲職位嘅待遇。 系啊，嗱，虽然话就话，即系话咧，佢嗰个薪金咧系一个中位数咁样，咁但系知道咧，其实嗰个中位数或者即系嗰个人工咧，系随住嗰个供求咧会转变噶嘛。咁即系话，如果你冇输入劳工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即系一来嗰个工作环境啊福利可能会好啲啦，第二就话嗰个薪金整体亦都会有一个上升，咁即系话整体嘅中位数就会即系有咗改善啦、提升啦。咁但係如果當你輸入外勞嘅時候咧，咁即係勞工嘅朋友咧就會覺得，咦？咁咪變咗冇錯，你係用中位數，咁但係因為你輸入咗好多勞工嘅時候，咁變咗就冇咗個競爭嘅時候，咁變咗嗰個僱主就唔會用一啲較為提升嗰個中位數人工去吸引多啲人入行啦。咁變咗變相咧，就嗰個中位數咧就係等於咧，即係一路都冇乜點大嘅轉變咁啦。 嗯，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又點樣睇今次政府推出呢啲嘅行業輸入勞工計劃同埋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一方面咧，好多行業都嗌緊話係人手短缺；另一方面咧，如果輸入係勞工嘅話咧，亦都會有好多嘅勞工界啊或者待遇上面嘅關注。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头先咧都讲到话咧，系政府为住咧就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去到推出呢个输入劳工计划啦。寻日我哋节目咧就同大家倾咗关于航空业嘅输入计划，今次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倾下咧就小巴业界啦。头先讲啦吓，小巴业界、公共小巴同埋客车行业咧，就总共有呢个1700个嘅输入劳工嘅配额。其实当中都再细分嘅，讲紧就系公共小巴咧嘅配额就系900个，客车即系讲紧嗰啲可能跨境巴啊、客货运、客运巴士啊嗰啲就800个嘅，咁啊如果净系讲小巴嚟讲就系900个啦。咁而咧就系、是、都见到，当然啦，都一直都系有好多嘅短缺喺度啦，系都系小巴行业咧面对住一个人手老化吓同埋短缺嘅情况喺度。咁啊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大家小巴业界咧又点样睇呢个嘅计划咧吓？潘日祥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小巴业界嘅代表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啊，周国强你好， 周国强你好， 系嗱，先讲下呢900个嘅公共小巴输入劳工嘅配额啦，你觉得点啊？个配额个数字如何呢？ 叫做比之前，如果政府讲话初头500个嘅，而家变咗900个嘅，就理想啲啦。因为我哋都之前喺唔同嘅传媒面前都讲过啦，我哋小巴业嘅司机方面咧，而家我哋正更同埋兼职嘅话，睇高嗰啲咧，我系争成3000个嘅。咁但系而家请到依900个，如果假设真系顺利请到900个外劳，依900个大部分都系长工嚟噶啦，咁可以叫做顶到我哋5-6成短缺嘅正更人手。咁但系亦头先听到主持你讲话咧，担心嗰个压低个工资咧，其实喺小巴业嚟讲咧。可能有咗呢個外勞之後咧，就可能因為其實政府都講啦，特首都講話，其實唔係長遠嘅方法嚟嘅。咁可能咧，今次可以引入咗呢啲外勞入嚟嘅話咧，對我哋小巴業嚟講咧，宏觀同運輸署政府計數嘅話咧，嗰個成本點樣可以解決到未來小巴司機老化嘅成本，同埋計人工方面咧，大家有個清晰啲嘅計算方法。因为而家咧，之前我哋有好多请嘅小巴司机，因为唔够嘅话咧，甚至乎有啲出现金啦，唔报税嘅话咧，令到我哋报上去运输署个财务报表嗰度嗰个支出咧，就望埋去就细咗，咁啊望埋去以为我哋咧嗰个专线小巴嗰个营运咧叫有盈利，其实就系我哋艰苦经营啊，因为我哋差唔多有成8-10% 咧都系。有一啲司機咧係用出現金冇報税嘅情況下咧，去請佢哋去做嘅。雖然我哋知道係唔啱，但係因為礙於人手唔夠，提供唔到班次，我哋都要咁做。咁但係如果希望話咧，引入咗900个司機之後咧，我哋可以令到咧就同政府咧大家坐低傾咧，就好似話解釋翻現有而家好似巴士請車長 平均嘅月入咧係21,000嘅，咁我哋會唔會係同工唔同酬嘅情況下，一直都引致到近呢十年咧，由60歲嘅司機到而家10年後嘅平均嘅司機都70歲，就係因為我哋人工個車資俾唔到人工，令到冇新人入行，引致到而家個行業咧就人手短缺得咁緊要。咁希望咧有多啲可以提升翻車資嘅數據俾翻政府咧，幫助我哋嘅請翻啲本地司機啦。 系咪而家都有啲嘅小巴系因为人手唔够闲置咗，咁系咪都需要即系输入劳工去到系善用翻呢啲车，可能系叫做搞好翻啲唔同嘅路线呢？ 嗱，其实就系咁讲啦，大部分嘅司机咧，我哋其实嗰阵有生意点会唔做啊？但系喺个司机老年化到平均70歲嘅话咧，同埋系可能喺呢个入息中位数14,000至10,000嗰度咧。根本吸引唔到一啲後生仔新人入行，咁所以咧，雖然我哋而家計過，我哋就算用14,000蚊中位數嘅話，我哋甚至乎提供埋宿舍嘅服務咧，其實我相信咧，吸引到本地嘅司機入行啦嘅吸引力都唔係大嘅。咁但係希望咧攞到一啲更加大嘅數據咧，就可以俾市民啦同埋政府咧，大家都檢視一下點樣去提升翻。平衡翻呢个工资引致到冇人入行嘅情况，要大家即系真真正正去睇到咯。 都想问翻咧，如果小巴业界要去到输入劳工嘅话，其实最大嘅来源系咪都系内地啊？你哋会喺边度请人啊？ 我谂大部分都系内地，因为你都知道啦，可能喺深圳啊或者广州一带近啲嘅地方咧，佢都识讲广东话或者识听啦。咁喺沟通方面咧，如果你话请一个菲律賓籍啊，或者第二個國籍嘅話，佢識講英文而又唔識聽中文嘅話，就可能會唔係咁好咯。 OK， 即係你哋請人嘅時候有啲咩入職要求咧？頭先提到語言，即係咪語言都係其中一個你哋要嘅要求咧？ 嗱，識得夠聽白話，我諗一定係需要嘅。咁第二嘅話就我哋亦都會就，如果我自己業界代表嚟講咧，我首要去就係真係本身係一定要揸客車，即係有呢個客運嘅經驗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提供个服务做得唔好嘅话，对市民或者政府嘅期望都唔系咁好。 OK， 周国强啊，听你咁讲，即系而家即系小巴司机个中位数可能就系14,000至15,000啊。咁但系系咪而家政府咧，如果你要输入外劳咧，嗰、那个工资系咪都要去到中位数嘅？即系都系要到4,000、14,000或者15,000咁样。 系啊，因为你都知道啦，因为我哋亦都就系有个资料搜集咧，而家喺深圳啦或者。近啲嘅我哋嘅话咧，如果做一个客运嘅司机咧，佢有经验嘅话，都系有1,000至11,000人民币嘅。咁如果你冇14,000，其实吸引唔到落嚟嘅。 咁如果话即系你又再加埋啲成本，即系包括即系可能要提供一啲住宿啊各方面。咁如果你有冇计过，即系如果将呢啲咁嘅额外嘅成本加落去嗰、那个即系人工度，会唔会又会吸引翻即系有机会即系吸引翻？嗰900個嘅缺口出嚟，系空缺出嚟咧。 其實我睇就唔樂觀嘅，因為我講真啦，隨著而家嗰個人手唔夠，同埋嗰個需求同埋而家最低工資調整咗之後，其實而家一個人想要用勞力換金錢，或者要揸巴士或者揸車嘅話，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理論上平均時薪約率都係要100蚊個鐘嘅。咁但係因為礙於我哋呢，其實即係主持兩位主持好，我哋好慘，我哋小巴業，我哋平均呢7年裏面呢以根據平均嘅申請調整車資嘅話呢，平均3年至3年半呢我哋先有一次調整嘅。咁但係每一次調整嘅話呢，其實我哋嗰個平均嘅3年半裏面申請到嘅調整收費呢，其實都係單位嘅數字，其實遠遠係低於通脹嘅。咁所以呢，其實就引致到呢度呢積壓咗咁耐之後呢，就引致到呢有工冇人做，亦都新人亦都對呢個行業呢提唔起勁。咁另外考牌嗰度呢，另外考小巴牌嗰度呢，仲要呢考到之後，我哋仲要上一啲強制課程啦。咁另外就會令到呢而家啲後生仔覺得咧，就係話喂，我有好多選擇啊，或者甚至乎俗稱我揸白牌都唔使考牌，唔需要監管，咁啊變咗冇乜人入行啊。所以我覺得咧，政府除咗人工嗰度，大家要有商有量俾我哋調升之外咧，考牌大家都要放寬一下。 Okay. 啊，周国强都想问下咧，嗱，今次输入计划咧，输入劳工计划咧，系雇主系需要提供住宿安排嘅、哦，咁其实你哋会有点样安排到俾呢啲劳工咧？ 嗱，其实我哋都有接噶，自己都有商量过嘅，咁我哋自己心谂样，希望做得到咧。租到个四至八尺嘅七单位啦，俾佢哋六至八个人当宿舍咁住啦。 哦，喺边啲地方咧？同埋系有几多呢啲咁样嘅宿舍宿位咧？ 嗱，其实我哋而家都未知嘅，咁但系都咁讲，首选嘅话咧，都会喺翻我哋啲线嘅专营巴士线嗰附近咧，因为减低咗交通嘅时间啦，同埋搭车嘅消费啦，咁希望佢哋即系可以好快。又翻到工，好快收工又可以休息啦。 系，还是即系可能雇主你哋即系小巴嘅商会，可能会选择喺内地提供住宿，又或者系直头俾佢哋继续留喺内地嘅自己嘅住处，即系即日来回咁样翻工。你哋会点样安排法啊？ 嗱，我谂咧嗰啲咧就可以就只能够咧就到佢喺翻即系边境嗰啲站啊，可能上水啊。落馬洲口岸嗰啲專線咧，就可以請嗰啲近近嗰啲。如果你話再遠咁樣長途跋涉，又搭幾十蚊車咁樣嘅話咧，我諗對佢哋嘅吸引力會降低啊！如果你搭車搭到出嚟九龍先開工，又搭車翻去，咁可能來回三個鐘，我諗對佢哋嘅吸引力唔大。 嗯，咁係咪可以將譬如北區或者係元朗，即係近深圳嗰啲嘅路線，係俾呢啲嘅輸入嘅司機去到揸？咁就會唔會騰出翻啲本地司機可以去翻啲市區嘅路線呢？ 我相信就一定會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咧，你話裡面佔幾多咧？我哋唔夠諗，好肯定。 嗯， 因為你亦都坦白講啊。唔係話要全部將北區嘅專線小巴司機全部起曬身，跟住請曬啲所謂外勞嚟代替佢哋，咁亦都好似唔係好公平咁。我覺得應該係即係大家都有秩有序咁，睇大家需要空缺嘅話，補缺翻嗰啲空缺。就唔係大細派咁滯 啊。OK， 仲想問埋咧，就係關於呢個入職嘅要求同埋培訓啦。嗱，呢啲嘅輸入司機咧，需要有非本地嘅車牌咧，一年或者以上啦。咁而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要參加公共小巴嘅駕駛考試啦，同埋咧要有啲嘅職前課程，並且攞到證書嘅。其實而家小巴業界咧係點樣去培訓呢啲嘅小巴司機嘅咧？對於呢啲輸入嘅司機，會唔會話係最少又有幾多個鐘嘅培訓？佢哋唔熟路嘅，你又觉得需要几耐先至可以训练到佢哋熟路咧？ 嗱，如果本身佢自己有客车经验嘅话咧，我谂喺驾驶嗰方面、考小巴牌嗰方面咧，其实就问题唔大嘅。咁至于因为小巴嗰度咧，大部分我哋全香港嘅小巴线咧，大部分咧其实咧八成以上咧都行仔嘅路线咧都系约咧平均都系四点几公里嘅啫。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嘅车程唔系好长时间嘅啫。咁如果佢哋，是有經驗，真係做開客車嘅話，有相當嘅駕駛經驗嘅話啦，其實我諗佢幾個鐘十一日或者幾十個鐘內咧，佢已經可以好熟習嗰個咁短嘅路程嘅環境啦。當然我哋會俾佢跟車啦，又俾佢試揸啦。咁但係我絕對相信喺一至兩日之間咧，喺路面嘅駕駛嗰方面咧，佢應該可以做到嘅。至於你話符合翻佢自己而家現有嘅小巴考牌嘅政策咧，咁、 okay. 我哋都要同政府磋商。 好好好，時間關係啊，同周國強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聽眾打電話嚟。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係政府咧將會推出咧就係就住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嘅輸入勞工計劃啦，以及咧就係現行嘅補充勞工計劃底下咧嗰26個嘅行業嘅職位類別咧，亦都放寬咧係容許咧可以輸入勞工，咁就為期兩年啦。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咧？咁大家點樣睇而家你自己身處嘅行業係咪人手短缺咧？大家點睇呢個輸入勞工嘅計劃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潘偉祥，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啊。有位聽眾黃先生喺度，黃先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是 哈。我想讲一讲咧，其实输入内地劳工咧，其实系我唔个人系唔反对，因为如果佢真系难请人的话，但系问题在于，如果你请人嘅时候，基本上真系要保障翻本地嘅工人。好似以我有个亲戚为例，去做三行嘅，咁去做装修，咁其实佢有三十年经验，咁其实佢一路其实几年嚟咧，根本冇乜特别话会真系加个人工啊，即系唔似得啲白领工人咧系会有得人加人工嘅支出咧，根本系冇呢样嘢。咁佢哋根本做咁多年嚟都系定咗咁多嗰啲所谓行规，有咁多钱就系咁多钱。咁、那个问题就系在于咁样啦，佢哋想自己再跳价嘅时候咧，就变咗啲判头啊诸如此类，根本就唔会压佢哋价，根本就唔会俾佢哋咁样。咁、其实即系出咁多行都系得个二万零蚊，即系做足三十日嘅人工都系得个二万蚊人工，二万蚊送啲人工。咁你而家再输入埋内地劳工，其实个人工佢哋想再加，咁系冇乜机会咁样咯。咁我想问翻就系、虽然你哋话佢本系一个基层嘅工人咁样啦，萬幾蚊人工唔高，但你哋諗一諗翻，其實佢哋老師傅做咗幾廿年嚟，咁其實二萬幾蚊人工係咪真係算好高好過分呢？與此同時，其實我想講翻就係內地輸入勞工嗰度，如果政府或者係所謂啲資方個人，佢哋覺得真係係唔夠人手嘅話，好你就同我講人手嘅時候，你就用翻原價嘅人工去請翻內地嘅工人，因為內地工人都係工人，都係人啦，都係打工仔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只要用翻本身同分本地嘅同工同酬，咁我覺得就係叫做解決人手問題，就亦都等於我覺得唔會變咗係壓榨到嗰個工資增長嘅機會咯。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嚇。嗱，其實都頭先都有提到啦，咁呢啲嘅輸入勞工嘅計劃咧，其實僱主要請呢啲嘅輸入勞工咧，都係要俾翻嗰個行業嘅，即係嗰個職位嚇，嗰個職位嘅喺香港嘅工資中位數咧嚇，月入中位數咧去俾呢啲嘅輸入勞工嘅。咁所以即係工資唔能夠太低啦嚇。咁而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嘅行業，佢係出叫做多年都未有去到調整個薪酬，以致到請唔到人，即係有啲嘅勞工界或者聽眾都係咁樣諗。其實又係個問題出喺邊度咧？係真係個僱主唔肯俾高啲人工啊，還是就算係可能係一個行業結構出咗問題咧？ 係咯，嗱，因為有兩種情況咧，一種情況話即係其實嗰個僱主咧係賺到錢嘅。咁只不过因为佢觉得啊，我可以唔需要加人工，咁我就唔加啦，咁样咁反正嗰、那个即系竞争力又唔系咁大嘅时候，咁但系有啲行业就可能真正佢根本系赚唔到钱嘅，咁所以变咗咗加咧都加唔到，因为你加咧就可能会蚀本咁样，好似头先即系有个即系小巴咁周生啦，佢话根本嗰个盈利咧。即係越嚟越低咁樣，咁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加到即係小巴司機人工咧咁樣？ 嗱，睇翻而家香港嗰個最新嘅整體失業率咧，係只係跌到3%啊，咁個水平都可以話跌到係近年都比較低嘅位置啦。咁所以就係咪真係仲係請到人咧？香港嚇，即係就算係出得起錢都好，究竟香港係咪請到人咧？係咪真係出現咗政府所謂一個香港一個結構性人手短缺嘅問題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讲讲咧，呢个嘅补充劳工计划嘅优化措施啊。嗱，而家咧都有一个补充劳工计划嘅，咁其实都系讲紧输入劳工啦。咁但系咧就有头先都讲啦，系有26个职位里边咧，系以往嘅规定咧系不得输入劳工噶。咁政府寻日嘅公布就话咧系会暂停执行呢个规定，即系话呢啲行业咧都可以去到输入劳工啦。咁啊，为期2年嘅。咁呢26个嘅行业包括啲乜嘢？或者都簡略同大家講一講，包括有售貨員啦、侍應生啦、接待員、收銀員、初級廚師，仲有譬如係文員啦，仲有係髮型師、倉務貨倉管理員，仲有就係送貨員、駕駛員等等咧，都係頭先講嗰26个職業類別嚇。以前係唔可以輸入勞工，咁而家咧都可以放寬啦。咁呢個放寬嘅規定咧就為期2年嘅。咁而咧嚟緊政府亦都會優化呢個嘅補充勞工計劃啦，包括嗰啲嘅審批嘅程序，去到簡化佢啦。以前一般嚟讲咧，去到申请呢个嘅呢啲行业咧，去输入劳工咧，咁就系要5个月嘅审批时间。咁喺精简程序底下咧，就政府预计大概3个月到啦。咁究竟呢啲嘅行业系咪真系唔够人呢？大家又点样睇呢啲嘅行业、呢啲嘅职位都可以输入劳工咧？吓，不如呢个时间都请嚟一位劳工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劳联嘅主席林振声啊。林振声你好， 林振声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咧就系讲嗱，今次咧呢26个嘅职位里边都放宽可以输入劳工啦。你点睇咧？系咪真系呢啲行业个个都系咪真系个个都出现人手短缺状况，还是有啲可能系其实系仍然人手充裕嘅咧？ 是啊，我哋就先即係唔好讲话即係边一个工种系唔系嗰个人手短缺啦。我諗呢就系成个机制嘅。咁因为呢个26个工种呢都系喺补充劳工计划下面㗎嘛。咁补充劳工计划呢通常就有劳雇会啦，劳雇会里面有雇主嘅代表啊，雇员嘅代表啊，咁佢哋就住每一宗嘅输入外劳嘅个案呢都可能会去傾啊，或者就住成个计划呢有时劳雇会都会去傾啊，俾意见嘅。咁我哋就觉得即係依家政府呢就一开始就已经讲咗话取消26个工种啦，咁样为期系两年嘅。咁我又觉得系咪快咗啲呢？你政府其实可以建议一下即係劳雇会去傾下啦。当然我哋明白社会大众可能对嗰26个工种咦唔係喎，有啲系咪因嗰个时代嘅转变啊，可能或者个行业结构啊，可能有一啲真系都有少少人手紧张，咁唔紧要，我哋可以检讨。但係个问题呢就系系咪政府咁快就要宣布26个工种系全部取消晒嗰个限制呢，定还是系可以交返俾劳雇会雇主雇员代表或者劳工处做一啲嘅数据嘅分析，26个工种，咁其实香港有几多从业员啊，或者依家职位空缺系咪争好多啊？咁你就可以譬如话一啲都唔系争咁多人嘅，咁可能行业嗰度提升少少工资，已经可以吸引到本地人啦。咁嗰啲咪唔使输入咯。咁如果研究过真系26个工种里边有一啲行业有一啲工种都真系缺乏人手嘅，咁亦都可以喺劳雇会倾里边去放。咁我觉得就会比较恰当同埋有啲说服力咯。 今次呢个嘅决定啦，或者呢个嘅措施啦，咁坊间都有啲声音就系话政府其实有冇咨询过劳雇会咧？吓，有冇绕过劳雇会之嫌咧？咁政府今朝即系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都讲到话咧，其实冇呢个嘅问题啦，咁其实都会继续咧系每半年向劳雇会去到汇报进展嘅。你点样睇政府呢个讲法咧？ 当然劳雇会就唔系一个法定嘅组织嚟嘅，即系佢事实上即系政府其实严格上嚟讲咧，佢其实实际可以唔理劳雇会嘅。咁但系咁多年嚟行之有效嗰个做法，因为都有雇主嘅代表啦，咁而雇员代表即系工会嘅代表都系全香港每个工会一会一票咁样选出嚟，佢哋都系有代表性。咁过往都系比较喺个劳资双方或者同政府劳资官三方都系喺劳雇会里边有一个沟通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即係呢26个工种其实係咪真係可以喺里面傾下边一啲係放宽边一啲可以保留。咁当然政府係有权力佢可以单方面宣布26个工种都取消晒嗰个限制。咁但係我又觉得即係喺保障本地工人就业上面都听下劳雇会嘅意见啦。咁即係我哋觉得咁样就会理想啲囉。 林振聲啊，我想問咧，你哋以前勞顧會去傾咧，比如話邊啲行業係可以接受輸入外來勞啊，或者邊啲唔得啊？係咪一般都係睇嗰個失業率咧？即係話，比如話失業率好高咁樣，咁就變咗冇留咗輸入外勞啦，咁樣或者有啲人手短缺咁樣，就會輸入啦咁樣。一般係咪都咁樣睇咧？而唔係話好似今次咁樣，因為見到有啲數據咧，有啲失業率咧，其實都是很高的，去到 6.4 都有的。 即是说是楼房装修修葺，即是说清拆工、石工、喷漆工，这些工种其实现在的失业率是 6.4%。 为什么行业不请回这些失业的人士，而是放宽这个输入劳工，所以他们可以输入劳工呢？ 所以呢個就正正係我哋擔心啦，因為睇翻嗰26個工種，其實有一啲都係比較基層同埋即係普遍性嘅工作。你譬如話文員都係噶嘛，咁文員嘅定義係好闊噶嘛，即係你香港係一個服務型嘅社會，咁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做文員啦，甚至話有啲大學生一啲副學士嘅畢業生啊，佢。 畢咗業出嚟，可能做一啲文職嘅工作，做一啲簡單嘅行政支援工作，可能都會列入去文員噶嘛。咁如果你係喺呢度放寬嘅時候，咁會唔會我就比較擔心，會唔會有一啲工作經驗稍為欠缺嘅一啲大學畢業生啊，或者副學士嘅畢業生，即係佢哋都係揾呢啲文職嘅工作。如果大量輸入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影響咧。咁因為依家你睇翻其實青少年嗰個失業率啦，其實即係15至24歲有啲啱啱畢業出嚟嘅學生嗰個失業率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正正就係即係比較擔心就係呢樣嘢咯。 OK， 嗱，最後一個問題咧，就想問今次政府就話呢個嘅輸入嘅勞工計劃咧，係一啲補助性質，並非永久性啊。但係就冇講到話咧，即究竟譬如講緊係运输业和建造业的输入劳工计划没有讲到几时完，你怎么看政府这个讲法呢？ 我就觉得一个稳妥一点的做法，其实就可以先宣布一个时限，即是譬如说假设是一年，那也不是说一年之后呢你就一定要停止，不过一年之后呢你去检讨一下，检视一下整个建造业嗰个人手啊，或者本地人嗰个就业嘅机会啊，薪酬福利待遇有冇影响呢，定还是有一啲工种其实都够人嘅，有一啲工种就比较缺，咁你下一个阶段呢再决定去点样做，譬如话真係某一啲工种，我就第二阶段呢就集中系嗰啲工种输入就比较恰当 啦。OK， 好，唔该晒林振声先，多谢你。 好，唔客气。 林振声是立法会议员，亦都是劳联主席嚟噶。咁啊，潘永祥呢个时间亦都请嚟一啲嘅雇主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雇主联合会总裁庞维仁啊，庞维仁你好。 系庞维仁你好。 大家好，你好啊，宇光啊，永祥 你好。点样睇今次即系政府就住建造同运输业就有输入劳工计划，而补充劳工计划底下嘅26个嘅职位行业，亦都可以放宽可以输入劳工，你点睇呢？ 我想香港一般的雇主呢都是很欢迎即是政府有这个动作啦，因为的确呢香港呢我们很多行业呢是很难请人的，即是请不到的。啊、即是希望可以纾解到少少那个请人的压力啦。啊、 嗯。你自己观察到是哪些行业是比较即人手缺乏呢？因为现在讲紧头先都讲啦，即是26个的工种啊，咁包括是即讲紧发型师啊，讲紧是银行柜台员啊，呢些都是放宽可以输入劳工啊。咁有些人都发觉啊，好似唔系个个失业率都唔高。 香港即系整体而家个环境，嗱、当然有一啲个别嘅工种咧，就系、极之极之缺嘅。咁你讲紧，譬如话咩建筑行业啊，我哋运输啊，即系司机啊、揸车啊、等等嗰啲咧，就系好缺。其他嘅行业咧，香港地咧系好难请人嘅。你飲食业又好，你就算喺发型屋都好咧。如果你去前头话你好朋友讲，搵人帮手洗头啊嗰啲，佢哋都觉得系好难请，请唔到啊。咁我諗嗰個情況就係話香港可能有一啲結構性嘅改變啦，或者人揾工嗰個方法或者打工個方法呢就係唔同咗，即係可能係鍾意即係 lay back 啲呀，或者而家我哋見到好多情況呢就係我唔想打長工，我想呢炒下散，我呢做幾日呢我又唔想做到一個禮拜要返足6日啦，咁好多呢啲情況而令到我哋呢係人手短缺。 是，咁就系、是、即系明白嘅，即系整体嚟讲个人手短缺啦。咁、但系嗰26个行业里边咧，的确佢有啲咧，即系嗰个失业率咧都几高嘅，即系好似譬如头先倾过话楼房装饰啊、修葺保养啊、清拆阿公啊啲，去到6.4。嗱，咁点解又唔系即系逐行业去睇咧？ 即系嗰个6.4或者你头先讲嗰个，即系我头先又听住个节目啦。嗰啲数据咧，我唔知嗰、那个。即係點樣養得嚟？即係你話啊，你而家有冇嘢做啊？你係咪積極揾緊工啊？係咪揾咗好多揾唔到啊？我諗嗱，我哋眼見即係我哋僱主聯會都同好多行業嘅僱主咧都有不停去溝通。好多時候咧就係話佢嗰啲你講嗰啲六點幾嗰啲，佢唔係揾唔到嘢做嘅，佢係話我唔想做得咁辛苦啊。或者我就想揀一啲我啱啲，或者我人工高啲。其实你话如果香港地，你话喂我要搵份工 是萬零兩萬元，為我肯勞動，我肯做的，我想大把工作。 OK， 即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我講六點幾嗰樣嘢咧，我就覺得唔係嗰啲人話我日日好積極去揾緊工，我日好想做，但我揾唔到，我冇人請我。That's not the case， 我諗。 OK， 咁啊，龐生，你又覺得呢啲今次即係政府宣布可以輸入勞工嘅行業，你覺得係咪全面咧？有冇一啲行業你都覺得係啊，都應該要俾佢哋去輸入勞工？譬如酒店業 咧，但係我亦都歡迎。今次即係政府呢個做法啦，即係我哋慢慢去一步一步，即係最缺嗰啲咧，我哋放咗俾佢先。咁因為都一路要咧，就其實係要邊做咧，我哋邊學點樣去迎接呢個新嘅一啲方法啦。因為其實嗱有一點咧，我都想講咧，就係話呢啲方法咧，其實即係話，我哋輸入外勞啊，譬如話好多喺國內嗰度嚟啊，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中間仲有好多嘅安排啊，佢個融入啊，即係你融入嗰份工作啊，唔係話喂我聽日佢嚟咧，佢聽日就可以得心應手喺個崗位嗰度咧就做到嘅，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另外一點咧，我想都重點要提咧，就係話香港嘅僱主咧，如果有得揀咧，我識嘅僱主啦。包括我自己咧，你俾我揀，我一定系揀本地嘅工友嘅，因為簡單容易。你輸入外勞嘅，你有好多我哋即係佢個融入啊，我哋英文 integration 啊等等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嗱，亦都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起碼即係嗰個行業佢嗰個工作嗰個中位數啊以上，人工我哋冇慳咗，但係我仲有好多其他嘅成本咧，其實我係中間會要發生要會有嘅。咁點解香港僱主咁樣佢都話喂我使多啲錢我都請人，因為佢請唔到啊嘛。 系嗱，今次咧，譬如话系运输业同埋建造业嘅输入劳工计划咧，咁政府咧都喺呢个雇主提供嘅住宿安排上面咧，就系有啲调整啊，咁就俾咧雇主可以提供埋喺内地嘅住宿啦，又或者系俾佢哋喺翻内地喺自己嘅屋企嗰度住。咁你点样睇呢个住宿嘅安排咧？ 嗱，呢个系好有弹性，因为的确你话佢嚟香港打工帮我哋个劳动力。其實我哋都要解決好多佢生活上嘅問題喎，即係有你頭先講嗰啲舉例嘅嗰啲方法咧，咪解決咗。如果唔係僱主咧，都唔係咁簡單去解決到即係佢嗰個住宿嘅問題嘅。即係成本咧，我諗僱主係願意承擔嘅。咁但係個問題，我嗰陣時有陣時出錢都未必解決到我哋想解決嘅問題喎。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關於呢啲嘅輸入勞工計劃嘅時限啦。嗱，由於即係政府雖然強調啦，呢個係一個非永久性，係一個補助嘅措施啦，但同時間亦都冇講到話咧，呢啲嘅補充勞工計劃會幾時完結。咁有啲勞工界人士就擔心，你點睇呢個時限問題？ 嗱，我覺得政府呢個思維係正確嘅，因為老實講句咧，作為僱主咧，佢最緊要就係喂。我可以請到我要請嘅人去幫手啦。咁你話如果第時嗰、那個嗰、那個勞動市場嗰個環境有改變，咁佢咪改咯？即係我請到頭先都講，我請到香港嘅人，我都會揀香港人。咁啊睇下嗰個情況，因而去對症下藥咯。所以我諗個時間表就唔係需要有，但我想講咧就係、是。 Okay. 我谂劳工界朋友唔使担心，就话香港雇主咧，一定都系想请翻香港雇主。 O、okay, K， 好，时间关系，同庞伟仁先生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訪華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談，兩人宣布中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說中巴兩國是相互信任、彼此支持的好朋友、好夥伴。中國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巴勒斯坦的國家之一，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面對世界 百年變局和中東地區局勢新變化，中方願意和巴方加強協調合作，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習近平又說，兩人共同宣布中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將成為兩國關係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里程碑，中方願意以此做契機和巴方全面推進各領域友好合作。在北京國台辦回應有報導指，美方正為在台美國公民制定撤離計劃，發言人朱鳳蓮指出，民進黨當局口口聲聲吹噓台美關係史上最好，而美方就早有盤算，隨時準備棄台。他說，美國永遠是美國優先，為謀求自身利益在世界各地搞局，製造分裂衝突、濫用武力的事實世人皆知，無論在伊拉克、敘利亞抑或阿富汗，美國都是一切了之，自己坐收漁利，留低無盡的動盪、分裂和家破人亡。朱鳳蓮說，美國又想將這套複製到台灣，一旦台海爆發戰爭，台灣就會變成戰場，而在台美國人就全身而退。美國究竟是挺台抑或害台？民進黨當局究竟是保台抑或和台？相信廣大台灣同胞會有清醒的認識、理智的判斷。在本港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总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输入外劳是补助性质，并非永久性，仍然坚持本地劳工优先，而容许外劳即日返回内地居住，是为了提供弹性，亦可以减轻本港社区压力。另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优化补充劳工计划，虽然雇主可以提出申请，但不一定获批，仍然需要按照程序申请，证明未能招聘到人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要求发展商聘请独立检查人士，为乐建居计划的楼宇进行最后验收工作，当局会指明每个单位所需检验的部分，确保达到质素保证。他又认为，发展商不会想牺牲庞大投资额和自身品牌而兴建质素差的单位。何永贤重申，要求私人兴建的居屋以市价65%出售，折扣率是恰当水平，希望发展商可以利用和传统居屋之间的3%折扣差额，在单位内的橱柜、洗手间等设施的设计发挥出创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日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尖沙咀各市道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啦，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嘅各市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尖沙咀嘅各市道，因为有火警，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嘅各市道啦，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噶。附近嘅交通咧就稍为挤塞啦，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跟住各市道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嗰边。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冇车龙噶。转上去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啦，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需要排队。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 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稍为多车，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这一段略为繁忙一些。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都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兆安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司徒拔道，由晚上嘅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司徒拔道嘅兆辉台段来回方向，到时咧会分别封闭部分行车线噶。另外喺大角咀啦，必发道同埋大角咀道会有凌晨工程，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必发道去旺角方向，大角咀道交界一段啦，仲有就系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发道交界嘅快线都系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咧，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老道、圣座治大厦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啊。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单身独居嘅女白领林楚平喺自己屋企瞓醒之后，发现俾人侵犯，但对于边个系凶手，就毫无头绪，只系喺窗台嗰度发现一块留有月唇嘅手巾。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变局，新机遇。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 沙地搞一个大的，他的深圳你可以这么说，叫做 NEO， 他想着二十年之后就很多人口，很多工业，那个里面很多大项目，其中有一个跟能源有关系。 谢祖慈教授会请来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分享他的中东经验。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嘅咧就系一啲输入劳工计划啊。咁啊，听众有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倾下噶。潘永祥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黄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 系，请讲。 我就想讲下嘅，咁我本身一路咧都系做开呢个私人车嘅私家车司机嚟嘅。 系。 咁我揸咗私家车就都成三十几四十年噶啦。 嗯。 咁喺近期咧，因为早几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转埋走中港，但系疫情啦，咁冇得上去啦，咁已经知道问题出现噶啦。咁喺嗰段期间嘅时候咧，我就试过去走呢个绿色呢个专线小巴，咁但系咧得$60一个钟，咁啊做足九个钟，仲要得半个钟头食饭，而呢半个钟头咧系要扣翻饭钟钱嘅喎。 嗯嗯嗯。 咁你得$500一日，咁你谂下嗰个你可唔可以应付到香港咁嘅生活咧？ 嗯，咁你知唔知道其他司机点睇呢件事啊？系咪都觉得个人工系唔吸引定点样啊？ 其实最主要都系嗰个人工嗰方面啦。就算系私家车司机都好啦，而家出到$16、$18，但系我哋行内叫做12码，跑足12个钟，仲要翻1至6， 咁有啲咧就要叫做係勞工假都好啲啦，有啲直情咧就係話彈性就放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咁就將呢個閒日嘅放假咧就補喺假期嗰度，你要做翻。咁你諗下，即係揸車咧，其實都係要付出精神噶嘛。咁、 okay. 你長咁長時間嘅時候。坐喺後面嗰個都唔安全啦，唔好話自己嗰、那個自己揸車危險。 Okay, 好，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咁都係講緊咧，就係小巴嘅薪酬待遇好似係唔算吸引喎嚇。係 咯，似乎會唔會真係個經營真係困難咧？ 聽多位聽眾林先生嘅意見先，林先生你好， 我係做緊的士司機嚟㗎。 係係。 舊年五月咧，即係揾唔到食啊！舊年五月咧就。報讀嗰個電器中公報線公民課程嘅，即係想轉行嘛。咁、我考試咧，我用羅行上話要驗身先考準考試噶嘛。咁我考完使咗1000蚊考試啦，但攞到牌啦，合格啦。咁咧，佢有人請我啦，打車見我超過羅行上咧，就唔請啦，因為我聽講啊，啲路邊上知識又真係超過60歲咧，又買唔到勞保。我哋唔係做唔到嘢嘛，我驗身合格，證明我身體健康嘛，我行得食得走得噶嘛，但係佢又因為啲勞保買唔到啊，我相信我從來其他行業都好多行人啊，起碼都30多萬嘅。咁你政府可以個就擔保嘅就買勞保嘅嘛，咁使乜輸入勞工啫？嗱，起碼選擇我3個月進修時間又差咗1500蚊驗身，跟住咧就政府咧又唔見咗啲俾我啲津貼，又唔見咗俾學校啲津貼，又嘥咗我上交嗰啲嘢啊！咁你幾浪費咧嚇 ？OK 好，好多謝曬林生嘅電話嚇。講翻咧呢個小巴行業啦，咁其實政府喺推出呢個嘅輸入勞工計劃嘅同時咧，亦都講緊話其實運輸署做緊啲措施嘅，去到協助同埋鼓勵業界咧本地招聘人手啊。咁包括咧就話為放寬申請商用車輛駕駛執照嘅規限啦，協調業界咧參加各種嘅就業計劃啦，推出培訓課程，提供培訓津貼，同埋咧促進業界咧開拓多元化嘅本地招聘渠道等等啦，同埋。未来都想为本地司机去提供输入司机所接受的一些培训，咁同埋咧就系话会同再培训局合作啦，向有意加入行业的本地司机咧去推广有关的培训课程啊。咁啊，睇下有冇一些可以帮助到本地咧去到招聘司机的一个作用喺度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第二个话题潘永祥，咁就系讲紧咧嚟紧康文署咧就将会推出一个新的康体设施预订嘅系统啊，咁呢个系统咧将会有网页啦，亦都有手机应用程式啊，咁好多一啲自动化嘅服务咧可以提供到，兼且咧有一啲嘅打击炒场嘅一啲措施吓，咁包括咧就系话收费同免费嘅康体设施合拼埋同一份嘅抽签咧去到申请提交啊，咁呢啲嘅抽签嘅情况啦，以及咧就系嚟紧亦都有啲实名登记啦，咁讲紧就系咧如果要签预订场地嘅时候咧，要签署承诺吓，声明承诺系会系在场使用嘅，咁就唔会咧透过形式去到转让呢个用场许可，否则咧就会犯法，咁有机会咧系最高判监咧14年噶。咁大家点样睇呢个嘅炒场嘅问题，同埋新嘅打击炒场措施有冇效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小时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请来妇产科专科医生讲解女性结扎手术。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啊，白夜婆啊！政府7月16日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4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係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喎、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㗎？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七点四十六分，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啊！潘永祥呢个时间头先都提过啦，咁就话咧康文署咧咁就即将会推出一个新嘅康体设施预订嘅系统啊！咁就而家咧就大家用紧康体通电脑预订系统啦，嚟紧咧十月。之前下最迟十月咧，就会推出一个新嘅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叫做 Smart Play。咁呢个 Smart Play 咧，咁就可以系一个嘅电脑一个网站上面去到对到预订啦，亦都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咧去到处理嘅。咁到时咧就有好多嘅一啲个人化嘅服务啦吓，咁就包括咧系有自己嘅一个档案啊，去到自助办理签到签场啊吓。咁嚟紧咧，因为嚟紧嗰啲嘅簽場嗰啲嘅櫃台啊嚇，人手嘅辦理簽場咧，咁就出年嘅一月同埋係下半年咧，就會停止呢個嘅訂場嘅櫃台服務噶啦。咁啊就改為咧係只係提供客户服務啫。咁市民咧去到嗰啲嘅康體設施場地咧，咁就好似點餐機咁啊，就自助咧去到處理一個簽場嘅一個動作啦。咁亦都話咧有好多嘅，譬如係一啲嘅電子提示嘅信息啦，譬如係惡劣天氣啊，或者係你有一啲有興趣嘅康體活動可以提供嘅時候咧，咁呢個嘅應用程式咧都會自動去到提醒用戶嘅。不過我諗潘永祥啊，大家更加關注咧，就是究竟有咩方法去打擊炒場啦嚇。啊，其實而家炒場嘅問題係咪都好嚴重啦？ 都係啊，聽到朋友講咧，即係其實好難即係訂到場嘅。 嗯， 咁當然啦，我讀中學好細嗰陣時都係好難訂啦，咁但因為嗰陣時我哋排隊嘅啫，咁亦都冇咁多即係網上啊或者 smartphone 啊咁咯，咁所以炒場咧就好難啦，因為你訂咗個場你好難先要轉到俾第二個嘅、嗯，都係啦，今日咧就唔係啦，好多知道朋友話佢唔知道咩程式咧可以上網好容易訂到。但你一般市民咧又好難嘅，咁所以好多時咧，你都係要幫襯嗰啲即係炒場嘅人士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好困擾對一啲好中意即係康樂設施嘅人士咁嚟講嚇。 嗯，嗱新嘅系統咧，其實都有啲打擊炒場嘅措施嘅，咁就話咧係加入咗以抽籤嘅方式去到分配康體設施呢個功能啦。咁如假咧就會用先到先得嘅形式咧去到分配嘅，咁尤其是咧就康文署留意到咧足球場嗰個炒賣咧係相對嚴重啦，咁所以咧就會率先去到試行係抽籤分配天然同人造草地足球場嘅預約嘅，之後咧就會陸續去到擴展到其他嘅康體設施啦。咁而譬如去預訂足球場嘅時候咧，就而家咧嚟緊下嚟緊嗰個嘅規定咧就更加係辣啲啦。咁就話咧係需要填寫多另外四個用場人士嘅户口編號，當中三個人咧需要同時同申請人咧去到簽場同埋使用呢個設施啊。咁呢个就大家可能俾咗名出嚟去到用嗰个场就唔好甩底啦，因为呢大家就都需要有咁样嘅人数呢去到签到同埋用场啊。 係啊，即係变咗即係当然有啲不便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返工呢你知啦，突然间可能老细叫你即係 OT 啊留低啊咁样。咁但係当然呢都係取个平衡啦。如果你唔係太嚴嘅時候，變咗炒場人士就好容易咧，即係做到一啲即係商業即係嘅一啲轉讓去賺錢啊咁樣。 同埋頭先都講啦，咁就需要咧喺訂場嘅時候咧聲明咧係真係會在場使用，唔可以咧轉讓呢個用場許可，否則咧會犯法嘅，會被檢控噶。咁大家點睇咧？有冇點樣睇呢啲嘅打擊炒場嘅措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潘永祥呢個時間就請嚟咧體育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啊，李月敏你好， 李月敏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你好啊，各位聽眾你好， 係我哋特 別講下打擊炒場嘅措施啦。頭先講咗幾樣嘢啦，即包括係抽籤去到使用呢啲嘅分配呢啲嘅康體設施啊，咁就講緊話咧，每次就填三個抽籤選項啦，咁最終咧就會係編到三個選項咧俾啲使用者去揀嘅。點睇呢樣嘢咧？ 嗱，就着头先你讲紧即系啲新草场、人造草场啦，其实由于其实呢个草场嘅问题就系因为唔系每一个区都有草场，所以令到咧呢个个供求系好失衡嘅。咁其实咧就早前喺今年嘅三月份咧，政府已经系咨询咗业界嘅，就关于呢个抽签嘅制度。嗰时佢最初讲嘅系五个十年登记，签场就三个。咁我哋业界反映我哋好似辣少少，咁佢而家就都修改咗，不过其实就唔系我希望嘅方向。因为点解咧？佢依然系保持三个。我哋就着业界啲职业教练啦，或者啲即系地区队嗰啲体育组织啦，咁当然就唔系足总嗰啲属会啦。咁佢哋都话，我搵五个人去入名去进行抽签冇问题嘅，但系咧。你個問題就係喺個三個度啦。我講個實際例子，我哋喺九龍城區有啲即係地區體育足球會，咁佢針對啲即係青少年足訓嘅。咁佢通常呢，佢話佢做系統嘅咧，就我要揾教練助教，跟住我要交兩個家長。個問題出現啦，嗰兩個家長其實佢冇義務佢一定要出現噶嘛。佢即係可能屋企關係或者問。个人关系，佢到时揾个高人带个小朋友嚟踢波，咁你踢唔到，你教练你搞唔佢噶咯？咁所以即呢个有少少难度，即我哋希望政府我哋认同呢个方法嘅，但系系咪可唔可以即再放宽少少？但系整体而言咧，我哋见到疫情后，而家嗰个所谓嘅租场嘅难度咧，同疫情前系相若嘅，即系话唔系特别难咗，即系话炒场嘅人数系少咗嘅。不过少嘅意思系指咩咧？系只不过去咗电脑化啫，因为以前我哋好见到好明显，就譬如啱啱疫情，2020、2021嗰条龙好长嘅，即系排队党啊讲紧。咁但系由于政府一路出咗唔同嘅措施咧，就令到即系7:00至7:15咧系一定用电脑程序，所以嗰啲排队嘅人全部冇晒噶啦。而家就变咗，我估整翻啲即系重要，即系帮人代购或者叫炒场嘅人咧，只有靠电脑。 嗯。啊，我想问下李元文，即系而家咧，即系炒场咧就唔系刑事噶，系咪？即系最多就系即系罚你停一段时间咁样。咁就如果话将刑事化，会唔会即系变咗嗰个打击会大啲咧？因为毕竟你知咧，政府可以抽查你啊，咁样即系实会索到你系咪真系炒场噶嘛？ 嗱，我咁样讲啦，我哋业界咧系早前旧年。開始咪實，其實我而家都講過啦，即係你整個條款做聲明書咧，其實舊年講噶啦。咁今年三月再諮詢嘅時候，我哋都支持嘅。而家即係講七月將會去到十月之前會實行啦，我哋支持嘅，因為其實正式實行應該係七月就開始實行噶啦。咁至於個 smart play 咧，佢一路個程式優化咧，佢係講十月前要做完噶啦。咁但係真正落地咧，就應該七月就會落地噶啦。我哋支持呢個咁樣嘅聲明，因為。真係有個阻嚇作用，因為以前罰你嘅啫嘛，罰你30日，後屘變咗60日，而家變咗90日，甚至乎你兩次唔出現唔簽場，罰你半年唔準 book。咁我覺得呢啲係全部有阻嚇作用嘅，一定係制止咗嘅。不過我又補充少少啦，一業界贊成，因為起碼有個法律責任要承擔嘅。但係你要諗一樣嘢，其實而家咧嗰啲人咧，譬如阿潘生，你揾我啊嚇，你要其實主要就係籃球同足球嘅啫。因为个人数摊分，你收我1000蚊，我摊分落去，每个人其实都讲几廿蚊，佢愿意俾嘅。咁但系我哋唔系助长佢啊。不过问题就是实质上，阿潘生你系教练，或者你系嗰个队长，好啊，你要我咪攞你嘅资料咯，跟住我去用电脑程式帮你 book， 跟住我唔使出现噶。其实你捉唔到佢噶，你真系捉唔到佢噶。所以我哋都同啲前线即系康文署前线同事倾，喂，你点识别边啲系边啲？识别唔到噶，点解？因为好老实，你落出嚟嗰个喺后面做啦啦队嘅，或者老师哥真系打嘅，你点知道系咪炒场啫？因为而家炒场嘅方法系，佢真系攞咗你嘅资料，佢用你资料去透过电脑程式去 book 啊嘛。咁唔系你系捉唔到佢噶喎，好老实。 即系就算之前康文署有啲嘅措施就是，就系话即系预订嘅人士一定要在场啊，即系真系要使用个场。就算嗰个真系负责炒场嗰个人士啊，即系喺现场嘅话，其实即系喺唔喺，应该话喺唔喺现场，其实康文署咧都好难去辨识，系咪？ 以前咧， 就真係要辨識到嘅，因為嗰個人係真係，因為一陣時要排隊嘅方法啦嘛，即係我去排隊，我用我身份證，跟住我啊潘生你要啊嘛，我用我身份證 book 完之後，跟住我咪你要，譬如你要禮拜六嘅七至九籃球場，我咪到時幫你簽場，跟住你哋打波我咪走咯。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其實我講咗啦，其實根本就唔使炒場緊出用自己身份證，我直接用潘生嘅身份，身份證唔係用你嘅嗰個 portable number。 系 攞埋你密码，我咪到时帮你用电脑程式帮你 book 咗。到时我根本唔需要出现噶、欸，你咪用你嘅方法咯。 诶、欸，李元敏啊，咁又好怪嗱、啊，如果你以前就去，即系根本用佢个名字就 book 咗啲场，跟住就叫转俾你啦。但系而家听你讲就纯粹系服务费，即 系 就话咧， 系啊， 你俾啲资料我，我帮你去订场。咁我就想问啦，点解我要俾服务费佢咧？即系如果反正你都要俾啲我哋嘅。名啊，或者身份证资料俾佢，咁不如我自己去订场啦。系咪因为有咩特别嘅 途径咧？系咪啊？佢有程式可以容易啲订到。 佢用一个电脑程式， 系 佢去电，佢一定好过你啦。我哋讲实际操作啦，譬如咧，疫情期间呢个情况好犀利。譬如你我讲好老实啊，即系因为我哋有啲人投诉，譬如你就算某一间电信公司，佢标榜咗噶，我帮你订高尔夫球，即系咬西洲啊。某一间电信公司话你系我嘅乜乜。尊貴會員，我係透過我電視幫你訂嘅，都試過㗎。咁其實真係得㗎，因為佢哋係用電腦，就算好過你用人所以撳，因為你始終一定個運算速度唔夠電腦㗎、欸。我講而家就算唔係講疫情啦，講疫情後而家呢段時間咧，康文署都好幫手嘅。點解呢？因為我哋都見到好做多嘢。而家個叫識別碼，即係話你七點至七點十五分係全部靠電腦程式嘅。個識別碼係四個、五個、三個 combination 嘅。咁最初嘅時候呢，其實即係我哋啲教練好或者我哋用家好呢，佢哋都話投十分鐘或甚至乎十五分鐘佢哋都入唔到去 book 到嘅。但係直從康文署一路去調整嘅時候呢，佢譬如對上兩三個月前，佢就用一個叫拉杆方法，即係你入咗五個識別碼，你唔係咁 enter 你要拉杆。嗰、那個禮拜呢，我哋啲教練同我講：喂，我唔使做代辦服務啦，我自己做到啊。點解？即係要拉杆啊嘛。所以嗰啲電腦，即係嗰啲，我唔講電腦公司，我有某人啦、啊、嚇。可能你要重新設置個嗰、那個程式啊，因為拉杆同撳 enter 係有少唔同嘅、 嗯。 但最後我問啲 IT 朋友話：我冇啊，嗰、那個方法電腦學到㗎啦，只要幾日時間 rewrite 啲 program 就得㗎啦。所以而家都係真正嘅 enter， 就算呢幾日都係啦。我哋都問過啲業界朋友，佢話七点至七点零八分或者零七分之前咧，你唔使谂啦。点解咧？因为一定系电脑程式。就算康文署都讲嚟嘅咧，喂，佢会将嗰个 capacity 即系个 server 加大佢，令到同一时间可以有两万个即系 applicant 即系所谓嘅申请者入嚟个电脑程式度去 book 个场地。但我都话，你帮唔到好多嘅， okay. 你帮少少，因为点解？你就算两万都好，你都系个电脑程式赢而用人手噶啦。 咁，我想问一下嚟紧，譬如话用抽签嘅方法系咪解决到咧？咁但系抽签当然啦，就你未必抽到你真系想要，即系尤其是系一啲私人教练教班咁样，咁佢未必抽到佢理想嗰个嘅星期几。咁会唔会抽签呢样嘢？你点睇啊？ 嗱，我哋早前其实三月份都问过噶啦，我哋同康文署讲啦，抽签我哋接受，但系就唔该唔好全部抽签，即系话，因为而家个场地嘅其实佢内部其实都公开咗噶啦，因为咧佢个场地咧其实真系因为场地有限啊，咁其实佢个优先 priority 系俾咗咩咧？系俾咗康文署自己嘅举办嘅训练班先嘅，即系康体署自己搞个班用咗场先啦，第二就系总会，即系体育总会用先嘅，再其次咧就是、六个月前俾所有嘅。即系团体去入纸，咁即系话咧个场嘅比例咧，即系只系剩翻四分一系爱嚟俾大家即系优先次序去使用。咁呢四分一咧，而家你要将个四分一再切割，我唔知切割几多啦。如果切割一半，咁即系话咧有一半同你抽签。咁我觉得系咪理想，我又未必系唔理想啊。头先你讲咗啦，一剩翻职业教练，二咧剩翻啲持续训练啦，因为你。讲紧如果个人想持续训练的话，你呢个礼拜有下个礼拜冇，咁都系好难搞。 系， 因为归根究底嘅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好老实啦。我唔反对抽签噶，我讲明先， okay. 因为抽签少真 系 有 抑 压嘅。咁但系最后讲出嚟，根本嘅问题就系供求关系。 OK， 希望政府谂办法提供多啲场地。 好，时间关系同李月敏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